星期起将宵禁令的时间由晚上八点改为九点至到第二朝五点。另外容许民众外出做运动的时间亦都是由一个钟头增至两个钟头。墨尔本近日有几百名民众上街示威，要求政府解禁，以重振因为疫情重创的经济。安德鲁斯说，如果墨尔本在月底新增个案降至30至50宗，就会在下个月起逐步放宽限制。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至到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讲封路，龙翔道有路面维修工程，而家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慢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受到封路影响，清水湾道落平石系车多，车龙排到彩虹村。另外受到水管急收影响，江乐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摩利臣街至到永乐街之间的一段辅助道路，全线都是需要封闭的。就是干诺道西，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摩利臣街至到永乐街之间的一段辅助道路全线都是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而佐敦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介乎渡船街和文成街之间的一段文苑街是会暂时封闭。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马嘉烈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在祖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车尾要装上红色反光器，在晚上或者能见到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住白色灯，车尾就要开住红色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系主任陈基双医生。 呢、這個新型冠狀病毒咧，的確嗰個傳播力又高，咁亦都係冇藥，亦都冇疫苗，咁所以大家就會小心一啲，就諗多啲係其他嘅方法。最特別咧就係、以往咧我哋好少話要求病人自己翻屋企攞樣本噶嘛，咁但係呢個情況我哋即係有可能想病人自己翻屋企攞樣本，咁所以就諗一啲翻到屋企都攞到嘅樣本，咁就。深喉唾液就是其中一个选择咯。其实深喉唾液咧得到嗰个病毒量咧系较为比鼻咽嗰个样本同埋痰液个样本咧系低啲嘅，嗰个假阴性嘅机会咧都较为高一啲。咁啊，虽然佢唔系一个最理想嘅样本，但唔等于话佢完全唔适用嘅。可能某一啲情况底下咧，我哋都要接受佢嗰个低啲嗰个效率，但系佢可以喺屋企攞啦，或者佢可以好短时间可以达到某一个数量嘅检测咁样。咁呢啲都系佢嘅好处嚟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面，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自古以来，菖蒲的寓意是防疫驱邪，被誉为花草四雅之一。由《诗经》《楚辞》到《唐诗》，一直以来为文人墨客所赞颂。 过去一年，著名水墨画家林天衡运用丰富多彩的墨色，将菖蒲置身在不同的空间，展现菖蒲的生命力。创作亦都表达了他对当下社会气氛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介绍吧。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艺术家呢，你所有的生活啊、思想啊，很多都是跟当下有密切关系的嘛。所以呢，你所表达的东西一定要有时代感，同埋呢自己个性的。我啱啱好去年六月就开始画这个菖蒲的。因为菖蒲本身我都很熟悉的，因为我画荷花画咁多年，成日都见到菖蒲的。我到去年六月呢，就画菖蒲，我觉得是很痛快啦。因为菖蒲它是一条条线条嘛，没有任何的修饰，一笔一笔画出去就是一条线啦，即是很抒情啦。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咁多年咧，从来未试过社会咁乱啦，同埋咁崩安啦，好辛苦，好难受。我哋作为一个画家嚟讲，又能够做啲乜嘢咧？所以咧，只能要靠呢种创作嘅方式嚟表达自己心境。 林天衡嘅作品曾经入选当代香港艺术双年展，佢亦都喺世界各地参与过百次嘅联展。 楚仲新星菖蒲集，香港中环荷里活道31-33号名画廊， 展期由即日起至9月19号。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9月6号啦，吓2:10，中女宅男杀很大，彭程曾志豪都喺度啦。 哇，你犀利、哦，果然系跑开马拉松。就算完成了这个叫疾走几百公里呢，我见你都面不红气不喘了。 今天是有障碍赛的。 你今天是跨栏 的话。 是跨栏的。是啊，你知不知道刚才我差点以为我可以又做这个轻弹浅唱不夜天的。我以为我可以试一下大展身手。 是。 是因为为什么呢？喂，你今天做什么讲，你都要跟我们直击下外面的交通情况，等大家了解一下。 刚才我想我们的交通组的同事呢，都有描述回那个的状况。我呢就住在港岛区的。平时我回来呢，即是我在东区啦，是啦，没错。回来揸车回来广播道呢，大概需时半个钟头多少少嘅啫，正常嘅情况底下吓。咁当然有疫症嘅情况底下，大家少咗出街咧，其实亦都仲更加快啦，应该四个字到就翻到嚟啦。哇！今日咧我已经提早咗出门口噶啦，即系。12:04啦，就已經出嚟，因為我平時 你仲有時間化妝喎、啊，各位知唔知道今日彭程有化妝啊？ 今朝做嘢啫， 係啊。 咁佢跟住然之後咧，諗住啊，應該1:00到已經翻嚟，因為我習慣咗咧，一個鐘頭之前做節目，一個鐘頭之前，其實我已經係好遲噶啦 ，OK？ 一個鐘頭之前翻嚟，咁咧點知咧今日咧係哇，真係犀利啦，揸到架車。咁啊，去到堅拿道天橋，咁咧就已經差唔多接近1:00啦。OK， 搭四，我又係由北角開始去到堅拿道天橋啊，已經係用咗差唔多半個鐘頭多啲。咁我已經心知不妙啦。咁然之後咧就聽到新聞傳嚟嘅即係消息，就話要有一個交通 管制。 管制唉，弊家伙！ 佢咪几条线收窄一条线咁样去检查？ 佢点样交通管制咧？我如果佢咪即系啲车咧，就系、是、去到咁上下先至放 啦，系嘛？ 佢又唔系，咁啊大家喺度塞完过隧道啦。哇！我从来都唔觉得我哋香港嘅海底隧道系咁长。 系啊，好犀利啊！ 系真系几个点解咁耐都未过到嘅咧？吓、啊，即系呢个隧道嘅尽头卒之见到光明， 啊、 但系嗰阵时已经差唔多搭。半個少少啦， 十二點半。 O K， 即係我話咧，我係由我屋企即係喺東區一路塞到去隧道，香港去到九龍嗰邊嘅出口，我用咗足足一個鐘頭。好啦，去到嗰度跟住點咧？我腳都震埋啦，因為作為呢啲 Sunday driver 咧，就點樣咧？我只係識點對點咁翻嚟嘅啫。 咁都 OK 啊！而家你都 OK， 我翻到嚟點解咧？因為咧，我以為咧，因為佢封咗幾條線，即係何文田啊、紅磡嗰邊咧，我以為佢嗰邊封咗，因為嗰幾條線係行唔到啊。 OK， 啲車全部咧都係喺隧道嘅出口，即係向。香港過九龍嘅隧道出口咧，全部冚唥都要轉去理工嗰邊。 O、okay, K， 即係尖沙咀嗰邊。 尖沙咀嗰邊啊，係啦。咁我就即刻，即刻要快啲揾，究竟如果行嗰邊嘅話係點樣？點樣行咧？係咪？因為我唔可以泊低架車喺度噶嘛。 咁啊好彩，咁啊即系原来都系可以转翻翻嚟呢边嘅， 何文田嗰边 嘅。咁啊，卒之我就啱啱先至入到嚟直播室啦。我讲俾你听，我一生人里边咧，即系做咗广播咁耐咧，我只系迟到过两次，系做晨光第一线，我真系俾阿碌 Sir 闹到我咧，去到而家都记得，我系唔会咧。遲到， 放心放心， 係真。 而家你坐喺， 真係唔好意思啊！所以今日，哇、哦，我真係，我覺得今日真係好， 好不尋常啊！ 好好令我覺得誒。 有冇种做翻少女嘅感觉啊？ 我唔系觉得好刺激，我系觉得好不便啊！ 好不便， 我觉得好不安同埋好不便啊！真系咁。 唔系，我想话俾你听，你放心，而家坐喺你对面嗰个咧，虽然都系姓曾嘅，中间有个字字嘅，不过我唔系曾志豪，我系曾志豪。 我知 喺迟到嘅方面咧，我包容性好大 嘅， 系啦，因为我纪录咧都同你可以话系 啊， 哇，真系美点双辉真系。但系呢个世界就咁样嘅， 系啊， 永远都系咧。平时佢就好早好早好早，就我就喺度 sorry， 系啊， 对翻转咧。到到佢今日咧，千年一遇，千年女王咧，佢喺度 sorry 咧，我就 early bird， 系啊， 我就我一坐喺度好定咁样，我咩事啊咁样，哦，原来系咁样， 真系好，我哋心有灵犀，大家互补不足， 系啦，呢啲好似嗰啲太极图咁样啊， 太极图， 我哋阴阳调和噶， 已经 cut 埋添， 系啦， 摆翻上去， 我咪制咗只歌咯，我特登为你而拣噶， 我知 rush 系啦， 今日真系 rush， 头先喺嘅隧道里边，我谂大家都塞咗好耐啊吓，咁啊即系。忍一忍先啦。 要啊！我哋好多，我头先翻嚟见到好多朋友啊，佢哋本来咧都谂住去九龙区某啲地方咧，真系有商店噶嘛。佢哋本来话哇，谂住嗰度咧有一个同事话想去攞月饼咁样。 哦，我谂唔需要啦。 系啊，我话我谂你如果攞月饼咧，你真系 系 啦，你真系要等到一个月之后先攞到啦。如果你咁搞法， 唉，所以咧要留意住我哋交通部最新嘅消息，同大家 update 一下最新嘅状况啊。不过如果你喺隧道管内冇嘢好讲啦， 哇！我都要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晏昼三点钟，小心啊，俾雷劈噶。 All my heart, all the joy, all 聽呢一隻歌啊？ 係咪唔知以為我揀，唔係以為彭靜揀嘅添？我幾有品味係咪先？ 我真係有品味喎，讚一讚你喎，嚇、啊！又似又翻我今日嘅呢個心情啊 ！Rush Rush 啊 ，Paula Abdul 啊，咁啊，彭玲嗰陣時都有改編過呢一隻歌啊。 係啊，點俾彭晴嘅彭玲係啊？喂，不過都可以咧，即係同大家又認下低位先啦。頭先我同阿彭晴講。即係話，都攰啦，我哋做工作啦，咁點攰法呢？咁啊， 瞓幾日啦嘢。 我未試過咁誇張，即係嗱，我要先交代下啦。譬如我禮拜五，我本來咧就自己預咗有啲工作模式咧，就係話啊，就算夜晚十一點幾咧，我都想做一啲即係自己啲網上啲活動咁樣嘅，咁啊直播下啦。咁啊，我堅持咗幾個禮拜嘅，因為咧大家仲話你咁好體力嘅，你可以夜晚十一點幾或者十二點幾先開始咧。我話得啦，頂埋佢先啦咁樣。點知咧，今個禮拜咧出狀況喎，即係咧我咧因為禮拜四晚咧好夜，即係唔係好夜，係好早啊，好早先瞓。我禮拜四係凌晨五點先瞓，即係等於禮拜五嘅朝頭早五點鐘先瞓。咁啊，結果超級唔夠瞓咧，我仲諗住即係，後生嗰陣時啊，我點知頂到噶嘛？ 後生嗰陣時 係啊，結果咧，其實成個禮拜五咧，我仲要一路做嘢，做到夜晚先翻屋企咧。个人咧 wing 到咧，好似咧 moonwalk 咁样啊，即系觉得自己好似系 Michael Jackson moonwalk 咁样。 你知嗰啲叫做行尸走肉，浮下浮下咁样。 完全人哋同我讲咩咯，我唔系好知佢噏乜噶，即系但系咧，我净可以有基本对答咧。但系好叻啊，翻到去仲拖到地。 你翻屋企拖地？ 仲拖到地，做埋家务，咁啊瞓啦。但系瞓之前咧，我仲不停同自己讲。一間記得都要做埋直播先，十一點半早啲啦，十二點半就開始啦咁樣。咁啊，老婆仔女喺廳度啊嘛，咁我就匿埋房，我就自己做直播啦。咁我翻到房度咧，我即係做咗個動作，我話唞一唞先，仲有半個鐘，我一唞 就唞咗兩個鐘啦， 唞咗第二朝十點三先起身。我直情牙都冇刷咧， 咁就瞓咗， 就捧住嗰个脚架啦，捧住个电话啦，我就瞓咗喺张床度。 想象得到 系。好，第二朝瞓到十点几，嗱 咁攰， 都仲未够。我以为咁咩仇都报晒啦，仲谂住礼拜六难得就家庭活动啦咁样。点知起身嘅时候咧，不停你 feel 到咧个脑里边有嘢同你讲，就话你其实仲眼瞓啊，你仲眼瞓啊。于是乎咧，我平时唔瞓晏觉噶，我礼拜六嗰日咧，我晏昼。啲細路瞓覺嘅時候咧，我二話不說喺花 sofa 度咧，又腳到五點，以為夠啦，仲未夠啊！你明唔明啊？好慘啊！我直情覺得咧， 你年紀大啦，要休息 下。我去到幾點啊？去到夜晚咧，瞓醒曬啦，咁啊食曬飯啦。 跟住你瞓著咗。 唔係，咁你夜晚即係大家作為父母都知道呢個係你唯一嘅黃金私人時間。咁我梗係諗住唔放過佢咧，就睇下戲啊，或者煲劇咩都好啦。點知咧，去到12點1點咧。睡魔嚴重 call 爆機，我直情係咧毅然咧掹咗個掣咧，我話我頂唔順，我一點鐘再瞓，我跟住我計一計數，其實我琴日全日咧，除咗必要嘅起身食飯啊、刷牙、沖涼之外咧，我係齋瞓嘅，我咁樣先可以補得翻咋，我未試過 㗎。你而家呢個狀況就似咩咧？就好似爭人錢爭咗好耐咁， 係啊， 跟住然之後啦，喂還錢啦，係啦，快啲要還啦，幾廿利息啦， 真係要啊！ 咁你而家就好明白嗰種狀況到底係， 同埋好彩還到咋。其實我都調翻轉咧，應該慶幸就係話你咁樣瞓足一日咧，就 touch wood， 我起碼今日精神奕奕。 我真係咧有保留啊，即係但都擔心呢樣嘢，啲係點解？ 你係咪都試過啊？ 我最近又係咁樣啦，又係即係哇，即係身心即係好疲勞啦。咁但係我仲要喺屋企做家務啊、煮飯啊咁嗰啲。 同埋你而家你都玩網紅喎、 啊。又做下呢啲，不過我冇你咁忙啦。但係即係做完曬屋企啲嘢，跟住然之後我嗰日。哦，对唔住啦，我好想早啲瞓啊，咁啊，跟住然之后我就即系做完晒屋企所有嘅嘢啊，食完饭唞一阵啦。 你个早系几点先？ 我早系十点。 哇，咁真系早 喎。系啦，咁我就要走入房啦，我就即刻瞓觉啦。 妆都唔落啦。 系啦，咁又唔得，咁啊瞓醒咧就即系好好多啦。咁但系我知道可能即系呢几排啲天气又唔系几好啊，觉得有少少好似系咪想作病咧，咁啊都即知走咗去睇医生。快啲搞好身體！但我記得咧，早前咧，我訪問過一個中醫師啊，咁佢同我講，佢又話 病向淺中醫， 疲勞都是一種病來的， 絕對係啦。 係啊，佢話咧，不過咁講呢啲嘢，實冇人聽噶啦，係咪先？都唔值錢嘅咁樣。 係啊， 咁、 啊、 但係佢話咧，你即係、就是、我哋各都市人咧，其實就唔好忽略呢一樣嘢，因為尤其是即係佢話好似我哋啲咁樣嘅即係年紀啊嚇，即係 大家明啊， 即係啊， 唔準笑，唔準笑， 好年輕噶嘛，都仲係覺得自己係咪？ 系力十足，精力充沛噶嘛。咁但系好多时候就即系忽略咗，其实就诶攰唔紧要啦，饮杯咖啡顶住先啦。唉，攰唔紧要啦，饮几只黑牛又顶住先。 系啊，我饮咗两罐啊。 唔得噶，其实你真系要还噶，到时就百病重生噶啦。 你知唔知以前咧，我仲试过咧，即系如果觉得好眼瞓、好攰咧，好迷上一样嘢嘅，出身汗冇事啦。仲 走 落去跑 步 啊 嘛， 系啊，即系想当年咧，只脚仲未跛嘅时候咧，仲会咁样做喎。咁啊，后来我都学你一样，我睇嗰啲中医咧，佢全部佢望住你嗰个神情咧，就好似一个你已经系买股票输紧钱，咁然后你点做咧？ 你 再去借孖子， 系 啦，然后再去借无敌贵你。咁跟住佢咁望住你眼神咧，直情好似话你不如去揾平和基金啦咁样，即系就嚟去咁样噶啦。哇！但系咁样瞓觉。但就十不相瞒喎，又真系爽嘅。 咁梗系啦，你 即系今朝起身， 咪冇瞓咁多， 真系啊！ 瞓咗三日啦，你谂下，基本上系 瞓咗三日， 即系分开咗三次咁样瞓先补得翻啊！ 真系啊！即系我觉得个身体其实有啲似咧，好多女人咧，佢咪做嗰啲敷嗰啲mask 啊、水嗰啲唔知 lotion 之类嗰啲咧。系啊，因为 记得边个 mask 成皮肤干晒噶咯。 唔系嗰阵时佢哋最中意做嗰个 test 就系咩咧？攞啲嘢擦喺你手度啦。佢话哇咁快就吸晒咧，咁开头你以为系咪即系代表佢只嘢好润啦？但系唔系， 代表你皮肤好干。 系啦，个姐姐就会同你讲：喂，唔系阿生或者小姐。你皮膚乾得好緊要， 所以咪吸收得咁快。 你一懟落去佢就直情乾曬，咁我覺得琴日我嗰個瞓覺經歷或者彭程嗰個體會咧，即係我哋身體已經係乾到咧，需要我哋呢一個真係咩啊 ，sleeping mask 啊，佢真係要我哋一擺上去， 要即刻休息，係要刪咗個掣咁樣嚇。咁啊趁住係啦，星期日啦，希望大家都或者一個禮拜當中都有少少時間，即係唞下，唔好練得自己咁盡咯。因為畢竟我們都也不是在太年輕了，知道嗎？ 咦，你用得好保守喎、啊，你只系话唔系太年轻啫，即系唔系 too young 啫。 Of course， 不过都系 young。 我都觉得我仲系 young 嘅，不过唔系 too young 啫。 系啊。橘黄色泡沫泡沫，我要干脆做个梦，红色粉红色，花边新闻小动作，黑色上黑色一抹一抹，一双都在肩膀后，红色彩虹色，绕着房间太整套，跟着跟着我甩到甩到，黄龙轩你请不要缠着缠着我。 沙发里边，沙发里有沙发。 愚公系，哇个名字都几比较难讲。 系啊，瞓咗啦，瞓咗啦，咁希望大家好好地休息，不过你唔好瞓咗。 我梗系咯， 听我哋节目。 系啊，冇错啊，一可以一路休息住一路听嘅。星期日嘅晏昼啊，喂，差唔多两点半噶啦噃。 系啊，继续翻嚟同你中女站，唔散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再多一名新型肺炎确诊者离世，累计95名患者死亡。呢名69岁女病人有长期病患，7月27号入住广华医院，7月30号转送深切治疗部。院方话佢经过治疗之后对病毒检测呈阴性，但是病情其后持续恶化，延至昨晚离世。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衛生署上個月底向一個國際機構預訂佔香港人口35%數量的新型肺炎疫苗，目前未知道會提供什麼疫苗，可能是來自目前現有幾間廠商。至於餘下的65%香港人口，衛生署會另外購買3種疫苗覆蓋。许树昌预计接种安排和季节性流感相若，先安排长者、长期病患者和医疗人员接种，目标是全部市民可以接种，但是要每人打2针才可以持续有抗体。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调查发现，80%基层家庭学生没有适合的电脑装置，例如手提电脑和平板电脑。近70%受访家长说，学校没有参与关爱基金下有关资助清贫学生购买电脑的援助项目。一名就读中四的学生表示，早于3月向学校申请借用电脑，但是到8月都未有回复。网上交功课要由同学代交，亦都有家长表示家中3个小朋友要用一部二手电脑。联席建议将关爱基金电脑津贴计划扩阔至所有清贫中小学生，将申请手续改为由基层家长自行申请，以及扩阔为低收入㓥房住户改善家居援助计划的受惠项目，协助基层家庭购买电脑的设备。日本执政自民党下个星期举行党总裁选举，自民党总务会长铃木俊一表示，政府或者会在新内阁成立之后短时间内解散国会众议院，并且提前举行大选。铃木俊一接受当地电视访问的时候，认为新内阁在上任初期的时候会获得较高的民意，党内有意在这个时机将原定明年举行的大选提早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至今有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以及前干事长石破茂参选，菅义伟获得党内各党派过半数支持。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因为有交通管制的措施，港岛入口比较挤塞。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正常。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红梅谷路。 路面情况在新界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彭家村一段慢车，龙尾在石岗军营。而受到路面维修的影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在新界区葵涌永顺街是有升降机兴建工程，所有车辆是禁止由永贤街南行右转入去永顺街北行的，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 Mandy Hong Kong 的阿土，逆境的时候更加需要正能量，听歌梗系要听首快歌啦，送俾大家，嚟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烦了，不想了，不疼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平时总是有很多时候要给钱、收钱、给家用、买嘢、吃饭夹钱，怎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了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不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咩系中女啊？即系唔系靓妹啦？咁佢做完靓妹之后，佢就会变为中女咯。 中女系我谂都唔系以一个年龄层去界定嘅，系佢个心态，佢仲有冇个少女心啊？如果佢仲有嘅，我谂都唔可以叫佢做中女嘅。 什么是中女？可能在台湾的话，是他们所说的败犬吧。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介于女孩跟女人中间的，也可以叫中女。 我是林月光， 我是瑶瑶， 我是莫文蔚。 好啦，我哋翻嚟节目啦，平平安安啊！希望今日大家两点三十七分啊，真系要平安啊！呢几排好多八卦嘢真系 好多啊，甚至乎咧，如果我哋将佢拉阔啲嚟讲咧，好多人都话2020年咧系一个出事嘅年份嚟噶， 真系出啦。 系啊，譬如你话之前我哋都讲啦，好多娱乐圈啦、啊、荷里活嗰啲嘅艺人啦、啊，无论系讲紧佢哋嘅 Kobe Bryant 啊、黑豹啊，走咗啦。咁我哋琴日都传嚟阿炳哥谭炳文， 系啊， 谭炳文先生亦都离开咗，咁、即系好多人。都即系好唔中意2020年啊、 嗯， 因为呢一年真系好似攞走咗我哋好多嘢，更加唔好讲成个疫情啦咁样，系、啦，咁然后你一路数落去，好多嘢都喺2020年咧，即系突然间系将你好多以前嘅形象啊，或者你一啲美好嘅记忆咧，佢攞走咗噶，包括咧就系一啲艺人嘅所谓佢哋嘅恋情啦，譬如我哋年头我都唔记得几多月啦，嗰阵时呢个即系所谓咩安心事件嘅时候咧，系、啊，我都数唔翻个月份，咁你都会突然间发觉话，哎呀惨啦，又有一啲你本来好觉得系金童玉女嘅一啲嘅 美好嘅爱情， 美好嘅爱情，当然啦，你可以话起你哋自己傻啫嘛，你哋自己谂啫、人哋实际唔系咁噶嘛，明咁，但系起码喺我哋嗰个叫做表面上咧，嗰、种嘅幻想。咁咧系啦，又唔同咗嘅。咁而家呢个礼拜， 当然啦， 全部人都净系喺度关心紧，即系话系啦，所谓呢个偷食事件咁啊，仲要系同以往嘅偷食事件好唔同咧、以往可能成日都系话三角关系啊、三角恋啊咁样，但今次系啦，今次呢单似系四角咯， 系 啊，四角咁乱啊，真系。 咁即系涉及嘅都系两个有夫之妇有妇之夫啦， 系啦，两个 虽然好复杂啊， 好复杂啊，两个家庭好似即系互相都牵涉咗落呢一段即系被誉为不伦之恋里边啦，就系呢个即系总之前 DJ 啦，同埋呢一个现役嘅即系网上网红啦咁样，咁啊。 佢哋错综复杂。如果你要睇所有里面嗰啲资讯呢，呢、這个礼拜应该每一日都会俾到好大嘅震撼你。係啦，你可能话我出于八卦，出于关心，出于乜嘢嘅角度呢，都会有养分啊，俾你可以攞到嚟食嘅咁样。好啦，咁你话嚟到今日啦，我哋即係中女宅男啦，呢单新闻有咩角度可以讨论呢？我觉得都唔少嘅。其中一个呢，除咗你话点解要即係所谓有外遇呢，都好似係千年难题咧，其实答唔到嘅，你应该 点解有外遇？我谂 好难答。 我哋之前喺节目当中，佢有唔同角度都有倾过啦。不过我哋就讲，通常就 系 男人有外遇呢个角度比较多啲。 系啊， 咁今次就多咗一个角度啦。 系啦， 就系即系系啦，作为女性系啦，都有外遇嘅情况，但系佢系啦，本身都有一个家庭， 系啊， 咁睇落去好似又冇乜嘢咁样嘅， 系啊，即系所有嘢 呢啲情况咧， 系啊嗱，咁一种就系话为何会有外遇啦，咁第二种咧，可能嗰个处理方法咧，亦都系大家好好奇，呢一个礼拜里边，你系会觉得呢一单新闻咧，点解佢可以不停延续、不停爆落去咧？其中一个因素咧，就系好似有人佢不停地将一啲本来大家找不到的资料呢，就自己主动话俾大家听。系啦，咁点解咧？我哋如果回顾翻好简单嘅所谓案情咧，本来最早咧就有人爆咧，就话喂唔系呢个 DJ 咧，就话佢即系同人哋有呢一个所谓婚外情。咁但系冇讲到嗰个人名系边个嘅，净系得个所谓嘅昵称咧，咩阿 B 阿 B 咁样。咁啊。冇事啦，所谓冇事，本来就话 ,OK, 个男主角出嚟话。 我搵到钟镇涛。 係啦，本来就係个男主角出嚟话係对唔住，我犯咗呢个错。不过我哋太太已经原谅咗我㗎啦，希望大家就过去啦。 係啦。 本来冇嘢㗎喎。不过大家就好有兴趣想知道呢、這个 B 边个嚟嘅呢，咁你唔讲我唔讲佢唔讲冇人知㗎嘛，啲人就乱咁搵啦，学你话斋啊，钟镇涛都搵埋出嚟啦。咁其他嗰啲呢，凡係符合表面特征嘅，都无一幸免。哇，唔系喎，你个皮肤白，哇，唔系你啊，唔系傻啊，唔系我啊，喂，唔系喎，你只手好似有条绳啊，同佢一样嘅，都唔系我啦，咁样。本来有排揾噶，仲要应该唔会揾得到出嚟噶。但系最令人惊讶嘅就系喺一日两日之后咧，突然间就佢人冲出嚟，佢就自己主动讲：你哋唔使揾啦，阿 B 就系我，就系、是、我。佢系咩咧？佢唔系阿 B， 佢系 C， 佢系美 C， 系啦。咁啊，哇，呢个第一就唔明啦。通常呢啲嘢應該就係即係最好就收埋，唔好俾人知噶嘛。好啦，你真係要俾人知嘅，咁如果你話你係所謂背景簡單嘅，都好啲啊。即係譬如我係單身，咁可能我唔知 都係麻煩嘅， 都係麻煩嘅啦。咁但係你都好似覺得話，咁我同佢有相愛，咁嗰個就係我啦。 落容易明白啦，或者令人哋感覺到， 但係點知 係啊？ 佢衝出嚟，佢自己個背景都頗複雜過，佢有家庭嘅。佢又有丈夫，又有細路，咁你突然間係唔單止將你同埋對方嗰段關係引爆，仲將自己屋企嘅嗰種震撼都引爆埋，突然之間就係兩個家庭嘅事啦。所以嚟到呢度第一格咧，好多人都會唔明，佢唔衝出嚟 就 冇事喎，係咪咧？而家就所以俾人哋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攻擊啦咁樣。嗱，如果你話淨係講呢一格咧。又好难单从一句话，系肯定系博出位啦，又唔似喎，系咪啊？即系你都作为女人， 其实就倒自己米添，老实讲。 系啊，其实冇着数嘅。 系啊，冇着数原因就系因为自己都因为唔系净系自己嘅问题啦，系嘛、 啊？ 你自己背后一个家庭问题啦。第二就系因为其实即系系啦，如果讲呢件事咧，就系、是。佢都從事一啲家庭，譬如細路仔啊等等呢啲有關嘅生意。咁如果你一咁講出嚟之後，其實都唔少都真係對自己嘅生意啊等等 會有影響㗎， 好大影響添啦，係咪？你點樣做呢一個嘅 即係譬如親子啊、家庭 啦、 啊、 呢方面嘅生意都做唔到。 係啊，所以即係應該唔似係大家咁簡單就話，哎呀，一定係咩想曝光啊、見報。喂，即係我諗佢見到件事搞到咁大。這個見報無謂啦、 啊， 係咯、啊，完全無謂啦、啊。以前咧幾時會用呢啲嚟見報呢？通常真係 演唱會啊， 唔係 拍戲啊嗰啲咯。 係啦、 啊，你成日都講啲明星，可能就係咁樣咯。 係啊，又或者咧，一定係嗰個背景嘅情況好懸殊嘅。譬如可能嗰個真係已經係有老婆嘅一個男人， 咁咧佢嗰個所謂嘅小三咧，通常可能就係純粹一個單身， 嗯、 一個少女，咁嗰啲咧你就話可能估，哎呀佢梗係衝出嚟想搏出位啦，但係呢啲唔係，學你話齋佢自己嗰個傷害性都好大嘅，咁、所以。呢、这个又系咩一回事呢 不是真系真爱咧，即系觉得或者系觉得，系咯，都做得出咯，系咪先？ 即系 都既然都发生咗，就唔怕认啦，敢爱敢恨，系咪呢一种咧？ 但系咁佢有冇考虑过佢曝光自己嘅家庭背景？ 嗯、 即系佢有老公啦，佢中医老公又接受咗访问啦， 有细路啦， 有细路啦。咁嗰边嘅压力又本来可以冇事噶嘛，人哋都唔爆出嚟咯。咁啊，但系而家爆出嚟嘅时候。惨啦！ 即系谂之前系咪有谂过呢啲连附带嘅一啲压力呢如果有谂过都照讲嘅话，咁就真系冇得好讲啦。即系只有觉得系一个敢爱系咪唔怕认坦白嘅人啦，叫所谓。 但系我 系 佢老公，我就会我就会谂，喂， 你 敢爱还敢爱啊？你可唔可以？ 就谂咗自己，咁会唔会唔考虑埋即系啦自己嘅另一半嘅感受咧？ 系啊，我见到有啲即系传媒咧访问呢单新闻嘅时候咧，就攞咗啲角度咧就话，佢呢啲冲出嚟承认咧，会唔会系有一种咩殉情嘅嗰种意味？即系嗰种殉情唔系话即系一齐死啊，但系嗰种殉情即系话你有难我有难，我哋一齐即系为咗呢一个爱咧就要豁出一切咧，大家一齐。佢犧牲 啦， 又唔係轉移視線，即係佢話唔係淨係得你一個出事，我都要出事啊咁樣。但係而家結果就真係 真 係出曬事啊！同埋好有啲莫名其妙咧，即係嗱，你話大家睇咁多呢啲新聞咧，你永遠都係希望呢啲火咧就盡快冚熄噶嘛，即係最好咧就唔好交代咁多詳細。即係人哋問你話啊，點解你會同嗰個人偷食咧？可能你話對唔住，我犯咗錯。系啦，希望大家原谅就算噶啦嘛，好少会讲好仔细噶嘛。啊，呢单唔系，呢单咧特别系即系喺女方嗰边咧，好多资讯爆出嚟嘅，即系可能又所谓有冇染病啊，所谓有冇即系多咗个怀胎呢啲传闻啊，诸如此类好多嘢咧，佢又会讲啦，又会提供出嚟啦，又会跟进啦，俾你回应啦，咁样都唔明嘅。 系啊，有好多嘢都唔明。 呢个真系好唔明喎。 唔系，不过唔知咧，可能系咪因为都觉得横掂，亦都迟下都有人去发掘，咁不如由 自己爆咗先。 自己系啦，自爆咗先，所以就唔想人哋。系啦，渲染咗件事咧，会唔会系咁？纯粹从呢啲 即系公关自爆嘅策略， 系啦系啦，早啲即系系啦，爆咗件事，唔使等人哋去抄，乱咁讲，咁会唔会仲好啲咧？系嘛？可能系我唔知道啊，真系唔知道啊，呢啲只不过系啦，个人嘅即系揣测啫。 但我哋只能够话，如果你从即系嗰个客观效果咧，好好差噶。其实而家，因为每一日都有啲柴可以烧啊，越烧越多。仲有一单系咩咧？但系即系你话，如果净系我同你两个人之间嗰、那个即系所谓嘅出轨事件就算啦。佢仲会唔觉意咧，都唔知道叫唔叫唔觉意。讲下讲下咧，佢仲会讲埋话系啊，佢仲同我讲过咧，佢就去嗰个唔知咩电视台做嘢嘅时候咧，连人哋嗰个参赛者都咩 系啦，又牵 我呢间又佢自己爆出嚟嘅。 所以你咁样其实我老实啦，我真系冇乜点样跟呢单嘢。我嗰日系见到嘅时候咧，系咁样立一立嘅啫。不过后来越睇越多，先发觉咦唔得，要睇下先啦。 要啊，唔系我觉得警世咧，其实我哋由年头讲到年尾咧，每一单呢啲新闻咧，你唔好谂住净系食花生咁简单。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切身处地问下自己，你有冇机会变成其中一个主角？喂，你唔使系天王巨星噶。你今次涉案嗰两个同我哋头先年头讲嗰、那个，即系你话安心事件。都已经系有啲即系背景有啲唔同啦，但系原来嗰种嘅传媒嘅八卦啦，大家嗰种嘅好奇咧冇分别噶。 咁你话究竟有啲咩动机呢啲？我哋当然好难去讲啦，系嘛？咁有啲人话哦，系咪大家即系你咩？你做光啊，我做瓷器啊，大家一齐揽炒啊，系咪呢啲咁样嘅心态咧？真系唔知噶，系咪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毕竟呢件事咧，即系都真系。好 juicy 啦，極之八卦啦，但系發生去到呢一度，即係始終都係涉及兩個家庭，即係老老實實。 係啊，但係你，我想話，如果咧你聽到有一方咧不停將呢啲嘢講出嚟咧，其實你覺得感覺上似係報復，似係想越搞越和，定係佢純粹覺得話我係有問就必答？ 你真係問我啊？係 咯， 我真係好坦白咁樣答答你啊！我覺得我會好後悔識咗一個咁樣嘅人。 即系你讲个男定女啊？双方 系啊，包件事啊，对唔住啊。 系啊，即系可能系咪咁样啊？ 系啦， 即系越讲越多，越讲越多。 应该快啲止咗血，咁大家即系啦，各自各还掂都不能够喺埋一齐啦。嗱，如果你有勇气嘅，有两个。自己係咪啊？就過一啲大家一齊開心嘅生活，係咪？各自咁樣離開自己嘅家庭，係咪啊？開始你嘅新生活，我覺得呢啲勇氣你攞出嚟嘅，服咗嚟，啱啱先？但係呢件事睇落去又未止到血嘅，咁你而家一日咁樣喺度傷害嘅，因為傷害唔係你自己咁簡單啊嘛。咁你啲屋企人咧， 係 嘛？你啲細路咧， 點算咧？咁樣 點算咧？ 係啊，嗱，所以即係其實跟住落嚟咧，我哋休息翻嚟咧，第二個。題目咧，即係第二個角度咧，我諗啊，更加大家會好想討論嘅就係、是，面對呢啲事情嘅時候咧，究竟係點樣先會做到嗰個原諒嘅呢一種嘅結果咧、 嗯？ 因為起碼我哋而家見到嘅兩個家庭裏邊咧，都好犀利嘅噃。雙方嘅另一半咧，佢、哋都選擇咗用原諒嘅方法咧，係去處理呢件事。咁呢個當然係應該係最好啦，但係當中有幾多難題咧？同埋容唔容易做到呢一個原諒嘅角度咧？嗱、我哋翻嚟都可以即係。再講下 嘅。係啊，頭先我喺度塞緊車嘅時候，喺度諗緊咧，諗緊啲老人家以前成日都講啲説話，就話咩咧？唉，嗱，玩下好啦，即係一次咁樣玩下好啦，千祈唔好玩真感情啊！一玩真感情就好容易傷害 傷身 嘅啦。即係啦，喺世界上面有無數嘅例子，其實都真係好似都話咗俾大家聽嘅道理係咪咧？一次過玩下咁樣逢場作興啊，正所謂呢啲咁就算數啦，係咪？ 仲緊要識翻屋企添。 唉，係啦，咁但係而家咁玩。个大头佛咁就真系伤害嘅，唔系单止两个人啊嘛，伤害咗好多嘅心添。 系 一八七二三八八，欢迎你都打电话嚟一齐同我哋倾倾啊！你会唔会原谅啊？ 点样先原谅到呢？ 其实我是个话。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忍。无奈错在爱上别人，然后痛苦悲伤各酬金。原谅我竟相恋三个心，烦闷自忍。我再自尽，让我去再笑我天真，心里自觉亦愚笨，知道从前很过分，移情别恋，我再自焚，自放弃你我痛得深，相信是我在为遗憾痛心。穷无尽在滴下的泪，我的心恋痛透泪底碎，千错万错也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无疑泪，拒绝的说清。烦闷自忍，我再自沉，让我去再笑我天真，心里自觉极知道从前很过分，移情别恋，我再自焚，自放弃你我痛得深，相信是我在遗憾痛心。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我的心恋痛透泪底碎，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 看着你无疑虑，拒绝拒绝的说请。无穷无尽在腋下的泪，我的心连痛透落底碎，千数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在腋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脸潮水，坚决坚决地说清。 我想我大概錯了呢個版本叫做 係啊，都係傷了三個心、嗯、梁漢文嘅版本咁啊。呢、首歌裏面即係當然就提到好多關於 關於 係 啦兩個人咯，嗰、那個感情咯，係咪啊？點樣傷咗對方嘅心咯？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啦，即係現實啲咁去講啦。但係我再講多次，人哋啲屋企八卦事咧，真係唔係好想即係。咁八卦咧，好似傷口撒鹽咁嘅，真係好老實講。不過只不過係發生咗呢啲咁嘅事之後啦，咁到底擺喺我哋日常嘅生活裏邊，我相信可能有好多人都遇到呢咁嘅情況。你嘅伴侶發生咗係啦，出邊有外遇 點算 咧？你點咧？ 係啊，嗱，所以其中一個咧就話外遇偷情要唔要原諒咧？我諗係即係大家成個禮拜嘅主題嚟嘅。你仲會見到，因為咧佢哋雙方嘅無論係丈夫咧定係妻子咧、嗯，都用唔同嘅方法選擇咗話。冇嘢，我原谅咗佢，系、嗯、啊，即系，譬如其实比较令人哋觉得好难受咧、就是，即系所谓阿美斯嘅老公啊，佢、 嗯、 出嚟接受访问嘅时候，佢仲要大赞嘅话，其实我老婆系冇缺点噶，佢、唯一缺点就系太信任，系、我当初已经同佢讲咗，叫佢唔好认真嘅，人哋同佢玩玩下，咁啊嗱，系十不相瞒，你听到呢段说话咧，你真系觉得有啲匪夷所思，因为即系点解可能咁冷静嘅咧？即系你讲紧就系自己嘅老婆。佢犯咗呢個都真係好緊要喺感情上嘅錯，但你講出嚟嘅時候雲淡風輕到，你真係好似咧係一個輔導老師講緊就話自己一個學生咧好曳啊，識唔交損友，勸咗佢要專心學習嘅啦，哇真係好難、啊。真的很难做到呢件事， 唔系因为令到你觉得震撼，因为佢是一个男士嘛。 佢男士即系佢仲要做到呢件呢样嘢。 但系谂清楚，其实呢啲咁嘅事情咧发生咧，好多女人咧都要面对群众嘅时候咧、啊，尤其是我谂系名人啊、明星啦，佢同样要站出嚟嘅时候，何尝佢哋都唔系希望好似系啦，今次呢个男主角咁样啦，佢男主角咁一样都系要好松容啊，要好冷静咁去回应咩？唔通喺你面前？发晒癫咁，哦系啦，我都话佢好嬲啦，咁样都要咁咩？ 所以其实咧嗱，譬如佢而家讲紧另外一边嘅所谓嘅主角咧，佢哋唔系公众人物嚟嘅。即系阿美斯就话系所谓网红啦，但系譬如佢老公唔系公众人物嚟噶嘛，你真系要好佩服咧，一个唔系做开面对公众嘅人咧，佢喺咁大件事上面。又接受專訪啦、又要講翻呢件事啦，又要冇嘢發生啦，仲選擇咗用原諒啦，好難嘅。嗱，調翻轉對面嗰邊咧，其實反而都冇做到咁行喺第一線度面對㗎。 咁點啫？ 唔係啊，即係我話 出嚟開個記者招待會，兩對夫婦坐曬喺度。 咁梗係啦，你 我哋錯啦。 諗到真係誇張，所以其實你反而會覺得呢一邊咧，真係好。好唔明白佢哋點解可以做到呢個咁犀利咁大量 嘅？但係每一個即係啦出軌嘅關係裏面咧，即係要另一半去原諒咧，其實真係好唔容易嘅。 係啊，嗱，有個古仔咧，即係我哋可以開個頭，晏啲咧再同大家講。 係啊， 嗰個古仔係點嘅咧？佢就台灣咧，原來佢哋咧就有一對真係名人夫妻嚟嘅。佢點樣名人法咧？佢就係嗰陣時咧有一個男嘅咧，就喺台灣嘅微軟咧。去到做副总裁咁高级嘅位置，咁咧佢就同佢老婆咧就结咗婚咧都有差唔多十几年噶啦。个咧有一次咧，佢就同佢老婆讲，佢就话老婆，我同公司嘅女同事有外遇， 好长时间添系嘛？ 仲有几耐咧？个外遇系六年咁耐，六年、哦，佢同个老婆都系结咗婚十五年，但系其实有成六年嘅时间接近一半。原来是有婚外情，咁当时咧仲有自己公司的同事，咁佢话佢老婆咧就呆咗，而佢老婆系做紧咩嘅咧？就喺学校咧做辅导老师，即系平时有啲咩问题咧，就揾佢老婆嚟做辅导，就去理解一下大家有啲咩情绪。而家咧就到佢自己出现咗呢个问题，咁 佢话呢个古仔点解会我嚟做咗教案呢？嗱，可以先讲个结论俾你听咧，就系佢选择咗原谅佢老公。 嗯， 但佢点样可以原谅佢老公呢？因为佢不停喺度望住嗰个数字，十五年嘅结婚，六年嘅背叛，咁然后佢仲要话俾佢听要原谅咁样，佢咧好生动咁样咧，佢将自己几个心路历程咧就讲咗俾大家听，所以一间咧三点后咧，我哋晏啲咧 可 以同你分享一下呢一个台湾一对名人佢哋有婚外情之后咧，个老婆系点样用原谅嘅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我觉得有好大参考价值喺里边。 我哋嘅即系听众，你有冇啲原谅嘅心路历程分享咧？无论你自己或者你听过你朋友， 系啊， 都系点1872388。 我确实伤者的人数以及他们的伤势，所有紧急部门已经到场处理，现阶段不适宜猜测事件的起因。当地电视台报道，市中心大部分地区被封锁，警员在现场搜证。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67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连续四日降至200宗以下。社区感染个案有152宗，主要集中在首都圈。首尔外第一教会群组累积1156人确诊，光化门广场集会累计就有510人受到感染。南韩政府将首都圈加强版防疫措施延长至13日，并且宣布由明日起将堂食禁令范围扩至连锁糕点店和刨冰店。线上售货的对象范围亦都扩大至职业培训机构，弥补现有措施的漏洞。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至到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健领首先讲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啦，港岛过九龙因为收费广场咧系有交通管制，影响到而家港岛去九龙方向咧系比较挤塞。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啦，交通大致系畅顺噶。咁同样都系受到交通管制影响，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都系比较挤塞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博康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半山坡路道有道路工程，近住宝德台一段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龙翔道有路面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仍然系封闭紧噶。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平石系车多，龙尾彩云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变身成蒙面超人，男主角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当红男星。超越极限，用必杀技踢出最强蒙面超人主题曲。星期日下昼4:45，天空海阔白云号，平成年蒙面超人音乐特辑。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最近都有好多嘢，好似好难消化咁噶啦，已经 冇嘢嘅。 今日呢一嚿都系 时间可以消化噶，真系 啱啊！啲系啊，要消化就真系要时间。 系啊系啊， 花几多时间你先至肯系啦原谅？其实咁啊，即系豪仔，其实原谅咧，即系系一个好大嘅课题嚟嘅。因此系咩嘢咧？我感受啊，系真系觉得咧，原谅咧唔系话俾机会，俾唔俾机会对方系真系嘅。因为咧呢个系后话，因为呢样嘢你控制唔到嘅。 冇错， 你就算俾机会一个人都好啦，正所谓系咪啊？佢自己都要把握到。肯改過 係 嘛，咁先得噶嘛，係咪？所以原諒咧都一樣係一個對自己嘅一種釋懷咯。 嗯， 即係原諒對方，咁對方改唔改過後話，最緊要係自己，因為咧好辛苦噶喺呢啲咁樣嘅即係情況底下，如果自己都係仲係好傷心啊，唔放得開嘅話咧，嗰、那個傷害咧咪就係自己繼續去承受咯。 你覺得啱？ 所以個原諒咧就係、最緊要係拯救咗自己先咯。 係啊，因為頭先我講話台灣嗰對名人嘅故仔咧，我哋一間可以話俾大家聽咧，佢裏邊表達嘅有啲主題咧，就同彭城頭先講呢個道理咧，真係一模一樣嘅。即係究竟原諒嘅對象，你會以為係對方啊，即係你嘅另一半，所謂嘅即係第三者。定系其实系同自己有关嘅咧，我觉得呢个系好值得大家一间听一下嗰对名人夫妻，佢最后系点样行过呢一段路，即系我可以话定俾你听呢个故仔咧，我觉得佢好真实啊，佢唔系讲嗰啲好曲高和寡嗰啲，佢话原谅佢啦，用大爱嘅方式啦，冇嘢嘅，我哋要包容啦，唔系，佢讲嘅心路历程啦，佢嘅技巧啦，又或者佢做嘅嘢咧，我觉得都几有血有肉噶，所以一间大家可以即系都听一下呢一对老公同老婆十五年嘅婚姻，大约六年原来出咗轨，但系老公最后自己坦白承认，咁嗰个太太点样行呢一步去原谅对方咧？咁样 系啊系啊，大家有冇啲类似嘅即系感受啊、经验啊、故事啊？ 系咯， 打嚟 同我哋一齐倾下1872388 1872388。 好，呢个时候我哋听下歌先。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最近系咪喺超市听？ 又嚟喎！ 喂，呢个真版本嚟嘅。1983年啊，喺佢《An Innocent Man》里面嘅唱片嘅一首歌曲嚟啦，咁最近当然就大家可能经过啲小市场里边听得多啦。咁原装嘅版本系嚟自佢嘅，咁但系原来呢一只歌咧，根据 Billy Joe 讲啦，其实佢唔系叫做 Uptown Girl 噶，本来系叫做 Uptown Girls， 即系好多个女人啊。有咩分别啊？ 好多女人，梗系有分别啦，系咪？一个同两个同三个，已经好大分别啦。 唔系，定系佢讲紧？ 你冇理由唔知噶。 定系佢系讲紧 Uptown 嗰度一带嘅女孩子啊？因为 Uptown 系咪以前佢哋美国嗰啲咧，即系有分上城区、下城区嗰啲咧？ 即系Uptown Girl 咧，其实意思咧，即系话嗰啲有钱女啦。 有钱啲噶嘛 ？Billy Joe 咧就成日觉得自己好似一个 working class 咁样嘅，一个即系好普通嘅打工仔咁样嘅。咁呢只歌点解会系叫做Uptown Girl？ 而不是 Girls。 Girls 啊， 系。话说呢一只歌咧，就系阿 Billy Joel 咧，佢系喺加勒比海 ，OK， 放假嘅时候，咁啊坐咗喺间bar 嗰度咧，就自己弹琴啦，咁样你知佢 piano man 嚟噶嘛，音乐好叻噶嘛，弹弹下琴，突然之间咧， 有人走埋嚟啊！ 真係俾人搭讪， 哎呀， 就有三个靓女行埋嚟搭讪，其中一个后来呢就应该咁，有两个同佢有关系 ,ok, 跟住 两个有关系啊， 有两个同佢有关系，两个都系 supermodel 嚟， 哎呀 ,ok, 咁就一个叫做Christy Brinkley,、 okay. 一个呢就叫 Elma Pearson,、 啊、 另外一个叫做 Whitney Houston,唱歌嗰 Billy Houston 喎、 哎， 當年由佢哋三個都係做 model 嘅、 wow ， 但係 Billy Joel 喺度彈緊琴嘅時候咧，有呢三個女仔就行埋嚟，就同佢傾偈啦。咁啊 ，Billy Joel 咧就係後來就識咗其中一個即係女仔啦 ，Ellen 啦，咁就同佢拍拖啦。咁啊拍拍，當時19歲就話嗰個女仔，咁但係後來咧，因為佢好似要去第二度做嘢，咁所以咧就大家就無疾而終，咁變咗佢又中意咗第二個啦。 係同一時間㗎？ 唔係隔咗一陣， 隔咗都 OK 喎。 都隔咗一陣啦， 係啦。其 實當時佢啱啱離咗婚冇幾耐嘅啫，所以佢就自己去咗加勒比海嗰度即係散心。 哇！人哋離婚去加勒比海啊，真係 你都可以噶，加勒比海餐廳都得噶。 咦？頭先你呢個係啲大吉利是喎，係啦，你可以話你平時都去得，咪咯，真係哇！ 我唔係講你啊，我係泛指啫。 唔 係 啊，哇！跟住咧，跟住咧， 冇啊，咁咪跟住，然之後佢就同嗰呢個女仔叫 Christy 就即係拍拖啦。咁但係咧，佢寫呢只歌嘅時候咧，其實就Christy 咧，佢係未同佢有任何關係嘅。OK， 佢本来咧就系同嗰个另外嗰个女仔嘅 L 咧就拍拖嘅，咁但系因为拍拖嘅时候，大家就即系唔一齐啦，咁所以咧就喺只歌里边嘅歌词咧就慢慢就渗入翻咧，就俾翻阿 Christy 嘅元素。但我谂咧呢啲， 但系冇 Winnie Houston 粉啊？ 冇啊冇啊冇 Winnie Houston 粉，太多人啦， 太多啦 ，OK， 系啦，好足好挤拥啊， 挤拥啦，系啦，冇错。咁但系咧，即系我谂呢啲缘分真系天注定嘅。点解我咁讲咧？就因为咧喺呢个 music video 当中咧，咁其实咧佢就揾咗阿 Christy。 是 嚟到做嗰個嘅 video music video 嘅女主角嘅、 啊， 當時佢哋係未有任何嘅關係嘅、 啊， 但係咁啱得咁巧，唔知係咪即係嚇啲嘢係咪整定咧？就唔係擦出火花嘅，都我諗啊咁啱時機上咯。佢同嗰個叫做 L 嘅女朋友就即 係、就是、 大家就即係分咗手。 哦、 Christy 又咁啱咁同佢 video， 我諗啊慢慢大家見得多啩，咁所以就係啦，大家就喺埋一齊。咁 佢係咪咁㗎？一有啲感情空虛咧，就睇翻自己啲 music video。就逐格望啊！呢、這個未揾過喎，咦、欸？呢、這個 OK 喎、 啊，呢個要問阿 Billy Joel 啦。佢嘅感情經驗的而且確真係好。 即係會唔會佢我哋寂寞又係睇帶，佢又係睇帶。不過我哋睇完帶又冇嘢嘅，佢睇完帶就會喂 ，Hello， 係我啊，係啦。上次你咪做過 MV 嘅，真係。 不過我哋就會即係有時咁樣去幻想一下啦。但係呢一隻歌咧，其實咧即係 Uptown Girl 呢一隻歌咧，都可以話係一個作為一個 downtown 一個好普通嘅打工仔，對於一個。住喺 Uptown 一啲有錢女係一個有錢女嘅一種幻想啦。 但係佢嘅音樂咧個曲風咁輕快咧，又冇任何自卑嘅成分嘅喎。 哦，絕對冇。呢、這個亦都同 Billy Joel 咧好有關係啊。因為咧 Billy Joel 咧成日都覺得自己係頭先都講過啦，佢係一個好普通嘅打工仔。 係。 但係咧音樂 有才華， 音樂鋼琴嘅才華，佢改變咗佢自己嘅一生。所以佢話：我覺得自己都真係好普通嘅啫。其實，但係咧，我發覺咧喺音樂上面咧，自己嘅才華咧，令到佢自己個人非常之有自信。喺音樂上面當然無往而不利之餘咧，喺感情識女仔上面完全 no problem。所以咧，佢話咧勉勵啲男士唔好覺得自己冇自信，唔、 okay, 好、 okay、 覺得自己冇用 好好、啊。 有一技之長嘅話，其實啦 ，Uptown Girl、Uptown Girls。到最到手啊 ！Uptown girls do up to you 啊！哇！咦，佢呢个又勉励咗我哋呢一啲平凡嘅男子喎、 啊， 真系。 系啊，所以唔需要觉得即系任何自卑咯。 咁佢延续呢个传奇嚟到今日咧，就变咗你一个大消费场所都会听到嘅呢一只歌，都经过我三次嘅经历噶咯，由 Uptown girls 变成我爱你，就再变成系消费歌。哇！真系。 所以佢咪就系咁经典咯，你 谂下，经典 喎、啊！1983年唱到而家，无论系英文版本。 中文版 或者你而家听紧嗰个版本都系啊！我爱你，林子祥，又加埋之前有 Billy Joel 嘅 Uptown Girl。 好，我是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呢？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傻很多。 好啦，听完呢个嘅 Uptown Girl 吓，即刻信心增强啊！ 哦，要张继聪头先呢一个 Jingle 咧，佢算唔算俾 tips 大家？ 系 最紧要做个宅男咧，留屋企就冇咁容易做错事啊嘛！头先佢都系咁讲噶，真系。 而家网络嘅世界咁发达，出街都可以啊，好 happy 啦。 系啊，嗱，咁啊，我哋之后啲电话打嚟嘅，我哋稍咧就会接听噶啦。咁啊，关于即系系啊，你话呢一个礼拜大家咁争议好大嘅呢一种所谓即系四个关系咁啊，佢哋有两边都选择咗原谅嘅，你觉得原谅容唔容易做到嘅咧？有冇一啲咁嘅相关嘅经验咧？咁啊，欢迎大家同我哋讲下嘅1872388啦。嗱，所以我哋都预告咗好耐咧，呢个台湾嘅名人故事咧，我觉得都值得同大家讲咧，就系个男咧个名叫杜明汉啊，就系话咧佢曾经做到去台湾啲微软副总裁。咁啊，女咧个名好得意喎，太太咧叫杨雀啊，雀仔个雀。咁啊，就喺间学校咧就做辅导老师嘅。咁啊，话佢哋咧结咗婚15年啦，咁但系有6年嘅时间咧，原来丈夫咧就同自己公司女同事咧都有外遇啊咁样。咁咧佢就当时咧佢就主动翻嚟就同太太讲，佢就话老婆我有外遇，同公司个女同事咁样。咁啊，阿杨雀咧就癫咗啦。佢话佢第一时间个谂法咧就佢话点解佢会有外遇？我做错啲乜嘢咁样，就系所有女人第一时间都系问呢、這个，因为佢话佢觉得自己咧从小就做得很好嘅，仲要系咩咧？佢哋原来咧，譬如呢一个太太咧，佢妈妈咧细个都系遇到即系老豆出去滚，咁咧，但系佢咧就从细咧就见住佢妈妈呢一个状况咧，佢就会喺度谂啦，点解我妈妈最后会落得即系做一个所谓失婚嘅妇人咧？嗱，唔知道各位男人或者女人咧，你会唔会喺度总结自己啲问题？佢就会呢、這个杨雀咧，当时咧佢话佢细个嘅时候咧见到妈妈咧即系有离异啊，佢就谂啦，我唔要变成妈妈咁样。咁点解我妈妈佢会搞到爸爸会出去滚咧？佢就揾原因啦，佢就自己揾咗个原因咧，佢就话我妈妈读书唔多，教育程度唔好，一定系因为咁样咧，爸爸嫌弃。所以咧就细个嘅时候咧就抛弃咗自己妈妈，就出咗去滚啦。所以佢话咧，我系唔会重复妈妈呢条路嘅。咁于是乎佢自己 发奋读书啦。 系啦，佢系点样咧？佢直情系读到去硕士呢个咁高嘅学历嘅咁样。咁但系亦都因为咁样咧，佢就会觉得自己好稳阵。佢觉得自己一定唔会再出事噶啦。谁不知到而家又有外遇，咁所以佢突然间崩溃咗啊！佢有冇搞错？我已经系想努力 啊， 避开唔要好似妈妈咁样。点解我已经书读得好多噶咯，都会有外遇咧？咁样嗱，咁系咪即系第一格咧？证明咗俾大家听，其实真系好难喺自己身上揾原因嘅。分分钟同你冇乜关 系 嘅。 系、 啊，即系你话 你几努力，有时都冇用。 系啦，我见到人哋因为佢样衰，所以有外遇，咁我好靓好靓，都会出事。 啱， 佢嗰个好粗鲁噶，佢我贤良淑德。佢嗰个因为有细路，所以走咗样，所以个老公出去滚。咁我唔要细路啦，我净系同你两个单对单啦，都可以有事。系、啦，咁所以第一咧，佢就好快就话死啦，咁点咧？佢话佢唯有第二个结论就系话，所有男人都系衰嘅，所有男人都系衰嘅。咁佢唯有咁啦。好啦，咁然后咧，佢就喊咗三日三夜啦。到第四日咧，佢就决定咧，佢就好，佢话我俾一次机会。我好想咧，原谅佢，我要咧就同佢一齐咁样，即系再重建佢哋嘅婚姻啊。咁但系佢遇到嘅难题系咩咧？咁啊，你想象到噶啦。譬如佢话咧，佢好似即系一个不停嘅监视者啊。佢望到佢老公，无论系护照啦，行过路上面见到唔同嘅 motel 啦，唔系 hotel 添，嗰啲汽车旅馆啫，佢都会谂起嗰啲嘢。 好大疑心啊， 系。系啦，咁咧，佢话甚至乎有一日咧，佢直情揸揸下车嘅时候咧，又喺度怀疑咧，结果佢顶唔顺，就争啲撞埋咁滞噶啦。咁佢就自己停低咗。佢咧就谂到一个圣经嘅故事，佢就话啦，佢觉得自己同老公咧，而家就好似俾人哋困咗喺个监仓里边。因为唔肯饶恕对方咧，佢自己咧将自己困喺监仓度，咁咧就又好似咧佢系狱卒看住佢老公呢个囚犯。咁佢话咧，呢个比喻最深刻系咩咧？佢就话狱卒系辛苦过囚犯，点解咧？系啦，佢话因为犯人咧，佢可以自由吃喝玩乐喺个监房里边咧。佢话你咪夹到爆咯，我系冇自由噶啦。但系佢可以好随心所欲去食饭、去瞓觉。但系佢话狱卒唔得，狱卒咧佢不时24小时望住，因为佢好惊咧，佢随时会走啊。咁所以咧，佢突然间咧发觉就话，哦，原来咧佢系犯人。我系狱卒， 但我辛苦过佢， 系惩罚埋自己， 惩罚埋佢唔单止惩罚埋自己啊，佢嘅惩罚系严重过个囚犯啊。咁、所以咧，佢就话如果我咧将原谅对方咧，就变成咗就话，哇你咪益咗佢，佢背叛你嘅，你咁样原谅佢，你真系太过纵容佢、便宜佢啦。佢话呢个谂法咧害死自己，系啦嗱，所以咧佢就决定咗咧，佢好快转换咗个谂法，佢就话我决定要。原谅对方，但是为了的呢不是说为了放他走， 自己 是放自己走， 放自己 是啦，所以呢他做了一招很绝的，那他就说他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小三，他最后这样写的，他说耶稣爱你，我都爱你，我们夫妻愿意一辈子成为你的好朋友。 我想这件事真不是个个人做得出， 没错，但你放心，其实他是做不出的。 啊，真的做不出。 他呢，他怎样形容这段经历呢？他说他根本就是用咬牙切齿的心情写这段说话。他说他完全不是同意的。他是扮自己可以写到。为什么呢？他说我要勉强逼自己做这件事。因为他说呢，我不是为了个第三者，他不是为了他老公，他是为自己。他说呢，我只有写得出这一句呢，我才有机会离开个监仓这样。还有呢，他，所以我说为什么有血有肉呢？佢就覺得咧，佢老公同佢有外，即係有外遇呢件事咧，佢會點理解呢？佢就好似咧，老公有外遇咧，就捅咗你一刀，都係一刀啫。但係呢件事咧，如果你記住佢，好恨住呢件事嘅話咧，佢話就會變成錄影帶同埋錄音帶不停重複播放。係 啊， 係啦，所以佢話喂頂唔順，佢話人哋懟咗你一刀，但係你自己不停喺度重複。佢話咧，你最後咧其實搞到咧。你自己插咗自己999刀，佢话真系好唔抵啊！即系佢话如果你从嗰个衰佬嘅角度咧，佢咩事都冇，佢跟住你一刀之后，佢话对唔住啊，跟住佢话哈，佢自己咧日日就怼自己，怼好多刀，所以佢话咧，佢唯有用呢个方法咧，佢话不如睇下有冇机会咧放过自己，佢系写咗呢一封咧假到不能再假嘅信，佢自己都觉得好假嘅，哦，但系好神奇喎，佢话佢写完呢封信，讲埋嗰句咁假嘅说话之后咧，我哋愿意原谅你啦。佢话咧，佢觉得佢心里边嗰个第三者嘅嗰个形象咧冇咗一半，有一半唔见咗，系啦。虽然对方冇回个信俾佢，系啦，因为你系小三都唔知点回信俾佢啦，咁样真系 系咪傻咗？ 系啦，但原来佢话咧，佢用咗呢个方法，同埋咧第二系咩咧？呢个真系好高级。佢话千祈唔好咧要求你嘅男人。对你作出补偿 哦，千祈唔好啊！你点解咧？你唔会相信 嘅啊，系啦，第一唔会相信啦， 点都唔会相信。第二，你系逼紧佢， 冇错， 唔好啊。 系啦，佢嗰个总结系咩咧？呢个太太咧，阿杨卓咧，佢话如果你要佢补偿咧，嗰啲就唔会系爱嚟噶啦。佢话当你逼佢去补偿咧，佢话你会令到你攰，佢都攰，而且咧，当佢发觉自己咧唔系付出爱而系补偿，甚至乎系赎罪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咁即系我。补偿够 啦， 我赎罪完啦，咁我就可以走啦，咁样咯。咁所以呢一个经历咧，两大启示，就唔知道大家容唔容易可以即系掌握到赎罪同埋饶恕对方。 Has its sugar and cream. Ooh, your eggs are over easy. Your toast done lightly. All that's missing is your morning kiss that used to greet me. Now all you see, your juice is sour. Well, it used to be so sweet. Well. I'm not your I wanna make sure that your dinner will be waiting for you. But when you get there, you just tell me you're not hungry at all. You said you'd rather read the paper and you don't want to talk. You'd like to think that I'm just crazy, crazy, crazy. When I say that you've changed, well, I think I know the problem. You don't love me the same. You're just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and you're not being fair. 3:29 啊，嘿嘿啊，今日讲下系啦，原谅对方。头先阿豪仔讲咗一个好好嘅故仔啊，吓。 1872388啦，如果你都有类似嘅一种原谅对方嘅经验、或者你话唔得，我原谅唔到，唔紧要，都打嚟讲下究竟发生咩事。1872388，1872388，3:30新闻之后继续听你电话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网民发起下午在九龙区游行，警方部署大量警力，截查多人。警方在社交专业的直播显示，水炮车在尖沙咀一带巡逻戒备。几十人下午2:00之后在佐敦一带内街聚集叫口号。近3:00，沿住百家士街向尖沙咀方向游行。部署在外围的警员几分钟之后进入百家士街，举起蓝旗警告他们不要聚集，人群随即散去。在永安百货公司外面有市民叫口号，一名持反对意见的男子到场，声称被人袭击，他其后被大批警员包围带离现场。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下午在佐敦出现，他说今日有四个诉求，分别是反对国安法、反对健康码、恢复立法会选举，以及要求内地政府释放因为偷渡被扣押的12名港人。警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油麻地和佐敦一带下午2:00有人群集结和叫嚣，涉嫌进行未经批准集结，违反公安条例和限聚令。警方曾经多次警告，要求参与者离开，但是部分人拒绝听从。警方正是采取执法行动。警方又说，下午1:00在旺角港铁站外发现2名15岁的少年，其中一人没有带身份证，另一人就藏有头盔和防毒面具。由于两人未成年，警方为保护他们的福利和安全，将他们带返警署，并且联络他们的家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中央支援队昨日再有100多人来港，目前共有570名成员，加上检测流程已经理顺，相信检测量会提高，缩减等候检测结果的时间。陈肇始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表示，当普及检测计划结束之后，当局会分析数据，掌握有多少隐形病人，分布是怎，属于乜嘢群组以及年龄层等，对制定未来防疫抗疫措施有一定帮助。他又说，计划结束之后再做的机会不大，但是不会停止为特定群组检测，或者会扩大特定群组。澳洲维多利亚州单日新增63宗新型肺炎确诊，5宗死亡病例。个案进一步回落，但是仍然未达到当地政府所定义的持续低水平目标。州长安德鲁斯宣布，将首府墨尔本地区原定下个星期届满的封城措施延长2星期，至到今个月28日届满。大措施有些微放宽，包括下个星期起将宵禁令的时间由晚上8点改为9点，至到第二朝5点。另外，容許民眾外出做運動的時限亦都由1小時增加至2小時。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4: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受到道路状况嘅影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窝打路道至到加士居道之间嘅部分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另外，油麻地、百家士街同埋西贡街咧，亦都系受阻。依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佐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喺豉油街。而去长沙环道近北街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喺南京街。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而佐敦咧，亦都系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今日晏昼嘅4:00，介乎渡船街至到民城街之间嘅一段文苑街会临时封闭。而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天后庙一段慢车，龙尾喺四周集团大厦。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万年街，龙尾就喺大网仔路近沙角尾。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咧，因为有交通管制，喺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系正常。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博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唔系赛道，唔系斗快嘅地方，安全先系最紧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Janice， 是一个文员嚟嘅。我想同医护讲咧，希望你哋要继续加油努力咧，辛苦晒你哋咁耐以嚟嘅工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2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好啦，3:37啦，提醒你呢个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啦延长咗啦，去到4:03嘅。 系啊，嗱，头先咧，即系我哋呼吁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啦。咁如果你话咧嗰个台湾嘅故事咧，仲有一点咧都可以提醒大家咧，佢就用咗两个道理啦，一个就话咧，囚犯同埋狱卒嘅道理，佢觉得自己如果冇原谅对方咧，其实佢就系一个狱卒，仲辛苦过呢一个所谓犯错嘅另一半嘅。咁你个第一啦，第二佢就话。如果你饶恕对方咧，其实系放过自己，唔系，仲有补偿，唔好谂住用补偿，因为咧，如果人哋补偿咧，你会令到你嘅另一半咧陷入一个更加大嘅一种即系。厌恶嘅环境咧，佢唔会翻翻嚟嘅， 制造咗一个令佢厌恶嘅境况咯。 系啦，同埋第三咧，佢就呢个好紧要嘅，佢话咧，第三者虽然喺呢件事上面咧，佢系焦点，但系佢唔应该系主角。咩意思呢？佢就话啦，你唔好咧就将嗰个第三者咧成为咗你要解决嘅问题。可能你不停就喺度问啊，点解会系呢个第三者嘅？呢个第三者有啲咩好啊？系咪因为呢个第三者点样后生啊？佢有活力啊？如何如何？因为佢话咧，原来好多时候咧，佢话第三者咧都唔系真正嘅主角嚟嘅，因为好容易理解就系、是。 佢唔係有 A， 佢都會有 B。A 嗰個唔見咗，佢有機會有 B， 因為原因係咩咧？可能係兩個人之間出咗問題。咁所以佢話咧，如果咧你太過花心機咧，就擺喺第三者上面。哦，你今次揀呢個長頭髮嘅， 我又留長頭髮。 系啦，哦，你今次拣呢个咧就好 sporty 嘅，咁我系咪做多啲运动？佢话哦衰硬，佢话你系冇办法可以解决呢个问题。佢话你不如解决翻喺 大家彼此之间出现嘅问题啦。 系啦，自己嘅问题里边咯。咁啊，当然啦，每一个人咧都有唔同嘅剧本嘅，佢就会检讨自己嘅剧本，可能系咪因为自己嘅处理形象低落。可能做得不好，但每个家庭就不同啦。 喂，毕竟呢个是两个人的事，有时你自己很努力地去改善也好，是 的， 亦都未必可以解决到大家的问题的。 是啊，咁啊，佢老公都有现身说法噶。咁多年之后咧，这个即系阿杜明汉咧，佢都话享齐人之福咧，系令到自己越嚟越走喺黑暗里边。即系佢话佢虽然即系嗰阵时咁样，即系有外遇啦，但系佢话原来好黑暗嘅。佢话佢都知道咁样做唔啱，不过唔啱嘅嘢咧，大家自己就偏偏去做，所以佢话咧，问题咧同学识一啲关系都冇，佢话系自己冇能力去面对咁解啫。 系，不过就系因为阿杨姐佢自己本身，因为佢妈妈有一个咁嘅经历， 系、啊， 所以佢就以为啊，系咪 佢就会归咎于 系 啊，可能你每一批嘅家庭咧 唔同 嘅，系啊，你都会有呢一样嘢，系、啊、咪因为我冇钱，所以我老公咧嫌弃我走咗咧咁样啫？唔知道你有好多原因嘅，咁所以呢一个台湾嘅故事咧，可能俾到少少启发你啊吓。 嗯，系啦，听下我哋啲听众嘅电话。 1872388。 系啦，陈太喺度啦吓。Hello， 陈太。 喂。 陈太系咪喺度啊 ？Hello。 Hello， 陈太。 佢应该喺度哦，咦，佢又 喺度系咪啊，陈太？ 喂。 Hello， 陈太，陈太，陈太。Hello，calling 陈太，你在吗？ 佢应该有声喺度噶咯，陈太。 可以讲得嘢噶啦，陈太。系啦，1872388。 系。咦，我哋诶，听到佢有声，佢唔出声， 系嘛？ 陈太， 冇乜事啊嘛。 Hello， 陈太， 咁唔紧要啦，因为我哋收翻条线咧，我哋用电话睇下可唔可以再同佢再倾多一次先得，真系。 系，冇错，享齐人之福就即系系啦，六年系嘛，咁啊发觉咗咁耐之后，先至觉得系黑暗都。總是一個覺醒的，即不過我想這條路呢，即在中間呢，作為他的太太呢，要捱過就真的很漫長，因為我想呢，如果大家你都很明白的，你原來一個人的時候呢，是啦，正如豪仔剛才所說，即其實是反反覆覆啦，你也會有很多懷疑啦，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有不再見過的女人呢，是不是他是不是真的真心會肯改過呢，這樣你見到所有的每一樣東西你都會引起這個懷疑的， 是要很長很長的时间，甚至乎咧，我都有听过有啲听众讲咧，一世都一样系磨灭唔到嘅呢一个嘅记忆。 哦，咁会嘅。 唯有系靠咩咧？唯有系即系当然自己慢慢放低之余咧，就系、是、另外一半啦，即系都知道自己系衰咗啦，要有时即系要忍咯，佢都要忍耐下咯。 系系系。同埋咧，你话关于外遇嘅现实同埋即系浪漫咧，究竟系真像定假像咧？我成日都好推荐咧嗰套《家有喜事》嘅， 《 家有喜事》咧，你唔好以为系一套普通嘅喜剧咧。陈淑兰，我觉得每次我都想提咧，其实佢嗰个真系好好嘅，由以前嫌弃吴君如，到中意陈淑兰。但系到陈淑兰变咗吴君如，佢就变成咗吴君如。呢、這个真系一个警世嘅。你呢套喜剧咧，我觉得最重点系呢、這个。亦都好多嗰啲心理专家佢都话咧，外遇嘅甜蜜咧系因为你会觉得听日可能就冇咗对方，咁、你就会咧即 系 好中意佢。听日可能见唔到咯。 时间有限啊嘛。 时间有限、 啊。偷翻嚟噶嘛啲时间。 系啦，咁但系如果一旦咧长相厮守咧。又变翻一模一样吓、 啊， 又系咁嘅，点解会？ 但系而家要破镜重圆，点样执翻啲碎片？ 难啲啊！好啦，我哋再听电话啦，1873，陈太 ，Hello， 系咪喺度啦？已经，陈太， 喂 ，Hello， 陈太，点解又唔听电话嘅？不如算啦，我哋咧试下用第二个方法打电话。我哋因为我哋今日咧嗰个线路有啲问题啊，我哋不如咧休息一阵、我哋咧用第二个方法咧再接听大家嘅电话。咁啊，1872388，1872388啦。如果你都有一啲原谅。呢啲感情嘅經歷咧，你會俾啲咩建議大家咧嚇？ 係啦，歡迎你打電話嚟，都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嗰、那個心路歷程到底係點樣嘅咧？係咯，大家互相支持一下，點樣真係做到真正嘅原諒咧？1872388。 無人叫我故意裝好人，培養你的可惡。无人似你叫我信服，好比灵符。 被你消遣都不无辜，平明摇尾发借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说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啊，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都侮辱我善良。 哇，宽恕你都侮辱我善良，有许廷铿的恨啊，但是怀住一股的恨啊，真是这样度过你的人生又值得吗？我哋听下陈太嘅电话啦，好唔好？ 系啊，终于拨通咗啦，陈太。 Hello，Hello，Hi， 你好， 你好，陈太，中女宅男，系啊，你嘅经历系点噶？ 咁我同我丈夫结婚14年啦， 系。 咁七年前嘅时间咧，咁就有外遇啦，咁就当其时嘅我咧，即系生不欲死啦，当然吓。咁即系用尽好多方法啦，咁又听人讲拜呢啲拜嗰啲啊，又走去下下 check 住佢啊，即系好似头先你哋分享台湾咗佢夫妇咁啦，咁真系其实真系好痛苦嘅咁样做法，咁同埋内心个挣扎咧，其实都想原谅佢，但系唔得啊，嗰一种想咧系。我是不觉得为什么他要有第二个，我为什么我不好吗？我没有为头家呢，就是那些这样咯。结果都是去到要说上律师楼签字。咁呢即是想住最后那铺试下自杀啦。 唉， 傻猪猪啊。怎么知道都不得咯，他还要在我面前呢同嗰个对方讲话我而家听到住佢先，你放心啦，我係会同你一齐嘅，即係咁样讲咯，喺我面前讲喎，跟住我嗰一下已经内心打晒输数，咁就决定真係签字咯，咁就諗住两日后呢，即係其实好早已经 prepare 定有呢一步，咁穩定律師嗰啲，咁諗咁嗰下已經係 confirm 咗自己內心度，咁諗住兩日後就約去搞啦。咁但係當然自己梗係痛苦到不得了啦。咁其實嗰段時間咧，大家都分開咗嘅，咁佢同咗小三住嘅。咁好奇妙喎，真係好奇妙喺呢度，即係我都想講，我好感謝我個宗教，我好感謝耶穌咁喺嗰段時間咧，好奇妙。Before 呢兩日前，我第二日翻工啦。咁咧，我個上司咧，佢係基督徒嚟嘅。佢走嚟 approach 我啦，即係佢一路都知道我發生緊咩事，但佢冇同我傾過啲乜嘢嘅。咁嗰一日佢同我傾，咁跟住佢掹埋我邊，咁我已經喊啦，同佢傾嗰陣時。咁跟住佢同我講，佢話即系同我讲，你愿唔愿意相信耶稣，佢可以帮你挽留翻呢一段婚姻？ 系 咁样样。喂，大佬啊，当其时，就算我真系唔知耶稣系乜，我都同你讲，我愿意相信啦。系咪先？咁喺我哋宗教嗰度讲咧，就会系有一个叫做决志嘅祈祷嘅。 吓 咁当其时，我就信咗耶稣啦。之后咧，我上司同我讲，阿女，其实一隻手掌，一隻手掌是拍不响的。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有问题？即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问题的那时候。我只是一直在想是他不对他不对他不对。 我冇出声，我一路都冇出声，我又喊到鼻都塞埋，点讲嘢啊？咁我岌头岌头嗰啲啦。咁跟住我个上司就同我讲，佢建议咗我一样嘢，系话嗱，你今日翻屋企， 嗯， 系话你真系要做，你信得耶稣你就要做啦。 O、okay. K， 佢建议俾我嘅，佢话你翻去同佢讲对唔住， 嗯， 然之后同佢讲重新开始过， 嗯。 哇，佢咁似头先讲台湾个古仔嘅，都系用宗教嘅力量嚟说服自己咁样。咁你有冇做到？ 我唔锯，我好唔锯。其实我一路翻到屋，翻屋企嘅途中啊， 系， 我系一路好挣扎， 系， 我系一路好挣扎， 系， 我系即系个好两难啊， 嗯嗯嗯， 明明系佢唔啱，佢出轨啊嘛，做乜要我？ 仲要我原谅佢？系， 有冇搞错啊？佢即系佢根本就系攞紧把刀捅我，晚晚都喺度， 系。 点解要我去讲对唔住？咪乜唔系应该佢讲嘅咩 ？OK， 咁但系我即系我又好得意，唔知点解我又好入脑。我上司同我讲，如果你信得呢个宗教，你就听我讲。 嗯， 咁搏一搏啦。咁始终自己都系想头家好嘅。 系， 咁我翻到屋企啦，真系翻到屋企。翻到去自即系以前屋企啦， 吓 咁跟住佢又喺度 ，OK， 好得意。咁跟住咁啊我叫佢坐低，咁我真系同佢讲，虽然我知道嗰一下都好唔锯啊，其实我讲出嚟嗰下咧，我都好似即系唔系好似啊，其实都唔系真心噶，我相信。 肯定啊，喂，好似头先嗰个故事，台湾嗰、那个，即系咬牙切齿咁讲嗰句说话，系啦。 但系咧，我真系我。 讲咗出嚟， 讲咯吓，但系我就好衰，我仲要同佢，我讲完之后，我同佢讲，我话我讲一次嘅啫。 OK， 咁佢点反应啊？ 佢呆咗咯， 系 佢呆咗，因为之前好决裂噶嘛， 系咯， 点解会系喺两日之间嗰个转变咁大啊？ 系跟住咧， 佢呆咗，唔识俾反应我， 系 跟住问我点解咁嘅？ 嗯， 点解你会咁嘅？ 系 跟住我话。我都唔知点解，我话但系阿边个边个啦，即系佢都识嘅，因为其实我哋同一间公司 做，即系个上司啦，咁样系， 系啊边个边个边边个边个带我信咗耶稣， 嗯， 佢建议我咁样做， 系， 但系我都想投家好， 系 咁样样咯，即系我有讲呢句，咁于是乎我同佢讲，我话我话不如我嚟试下重新开始， 哇，佢得唔得？ 佢点应你啊？ 佢谂咗一阵，好啊。 哦， 我真系 明明话签晒纸，谂住同小三一齐噶咯。 系咯， 跟住咧， 系咪好 amazing 啊？ 好 amazing 喎，系啊。 跟住 点啊？ 跟住之后，就开始搬翻埋一齐啦。 系。 咁但系咧，其实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呢段期间，其实佢仲有同小三一齐嘅。 嗯嗯。吓、嗯。 跟住咁，当然喺呢段复和嘅当个期间啊，即系修复期啊，我叫我哋叫修复期。咁都经历咗好多好多我发癫嘅晚上， 系 一定啦， 正常。 因为真系非一般嘅相处，真系 系咯。 佢每做啲嘢，你都挑起你条筋嘅。 会 吓 咁而家 你哋经历咗几耐啊？ 我即系有啲好劲大嘅期待，而家系点啊？你哋？ 跟住而家呢咁当中呢个岁月嘅洗礼啦，咁我又有好多教会嘅弟兄啊、牧者去辅助啊、去劝化啊、click click 啦啊，咁样就慢慢 build up 翻自己嗰个重新嗰个做老婆个形象，咁再同佢相处，咁去学习佢点样去学识赞佢咯。 即系而家你哋仲系一齐。 系啊， 可以先破镜重圆啦，可以咁讲。 好过以前啊，最大嘅改变系点样？ 佢都改变咗咯， 系咪啊？ 系冇错 ，exactly。 咁佢有冇话俾你听？当初你有咩所谓你嘅问题系令到佢出轨啊？有冇讲到出嚟？ 其实唔使之后啊，佢直头同小三一齐嗰段时间，咁呢啲一实烂嘅时候，一定会问噶啦，女人 系咯。 究竟我有乜？我 做乜嘢？你佢仲要系佢真系摇翻嚟嘅啫，嗰、那个女人。 O、okay, K， 即系嗰啲社交网手机嗰啲摇一摇，周围识嗰啲咁样啦。 系啊，我就觉得就系做乜你要佢系自己搵，做乜嘢就咁搵？ 咁佢点讲俾你听？ 有引诱，引诱我都话咩啊？系咪？ 系啊，咁佢点讲？ 咁跟住佢就话咯，佢同我讲，佢话因为佢即系嗰个小三啊， 系 啊，因为嗰、那个因为佢。佢从来佢都唔会驳我噶， 哦， 识得字短啫， 唔系，但系起码呢个佢老公嘅谂法咯，佢老公真系咁谂， 系啊，系从来佢都冇驳我，佢好认同我讲嘅嘢嘅， 你就成日驳嘴啦，因为你讲啲真说话俾佢听， 因为咧，其实讲真啦，即系如果讲翻我未信耶稣之前啦，我系用。我可以用河东狮嚟形容我自己， 哦、 明白， 知道啦， 明白。所以可能呢、這个转变咧，就令你认识咗自己以前同佢相处有啲问题啦。陈太，因为我哋时间关系，好多谢你呢个分享， 系啊， 系啊， 好嘅见证啊，简直 系啊，亦都祝你可以继续幸福。我哋咧争取时间再听另一个听众电话， 多 谢你打嚟先 ，thank you， 多谢你 ，thank you， 拜 拜。 好，再听下一个听众 啊， 真系 Angel。 你好啊， 你好， 系 啊，好啊，请讲啊， 我呢件事已经系十年前嘅啦。 嗯， 咁当初我发觉嗰阵时咧，我系真系好无意中发觉，因为我嘅先生对我一路都好好噶。 嗯， 我可以比喻我嘅朋友啊，都会觉得我系好幸福嘅。 嗯， 咁当我好无意中发现咧，我谂真系好难接受。但是即是现在试过真是十年了、 嗯、 我想讲一讲 我的感受啦。 好啊好啊。 我首先问自己，我还要不要这个家？ 嗯。 我的小朋友会怎 样？ 好啦，我完全是收埋自己，不给、身边的人知道、包括至亲都冇人知道，我那段时间系好痛苦啊， 嗯、 因为胡思乱想啦、我谂我唔知点形容我段好难过嘅难过嘅时间，咁终于我决定咗我揾社工， 嗯， 咁社工听咗我讲啦，咁佢就话你可以去抒发一啲你值得去信任嘅朋友讲俾佢听， 嗯。 我去做，我真系讲咗一个俾我觉得可以托赖嘅朋友听。 嗯， 佢问我一句说话，因为佢哋个个都觉得我先生系好好嘅。 嗯 你谂一样嘢，你谂佢有边几样嘢唔好嘅嘢，你谂出嚟啊？ 嗯， 我真系有认真去谂，就系、是、谂唯一呢一样嘢，佢对我唔住。 嗯。 咁但係我先生同佢嗰个所谓第三者， 嗯， 应该已经有十年八载嘅情形啦。 咁耐啦。 係呀、啊、你諗下、嗯、十年八载我係一路都唔发觉。咁你觉得我係咪好幸福呀？ 係。 同埋佢都好保护我呀、啊。 係。 好啦，当我知道佢亦承认啦。 嗯。 因为我发觉咗啦嘛，佢要选择啦嘛。咁佢都选择返嚟呢边。 OK。 咁但係嗰个过程呢，我觉得如台湾嗰个讲呢、 嗯 我真係好似一个肉卒咁。 係。 成日去抄嘢呀。 冇错。 成日去搵佢嘅嘢呀。真係好痛苦啦。 嗯。 咁但係我諗我进步冇用嘅。 嗯。 我嘅对方都有进步。 嗯。 佢真係好缺力同第三者戒除咗，系、 哦、 完全唔来往。 系 咁，因为我要信佢啊。 系 后屘我个女都知道，咁我女就同我讲：妈咪，你要信爸爸咧，唔好再提呢样嘢啦。 嗯嗯嗯。 但系真系好难做到啊。 系啊。 系咪唔会做到噶？有阵时瞓瞓下，夜晚癫起上嚟咧，就真系 斗霸扯 佢打佢嘅。 系啊，会 冇办法，嗰个人系好猛啊，即系呢一下子就真系学个社工话斋， 你都会吓亲佢啦，去瞓瞓下，不然俾人系咁揼，系咪？ 冇错，冇错。 系，咁我明白，我知道个处境系点，因为佢都系一个当时系叫做有少少成就嘅小老板啦。 嗯。 咁佢又系喺内地做生意啦。 系。 咁佢个引诱系一定比大嘅。同埋我哋事实系隔咗，即系我认我，因为我信佢嘅，我唔会去 check 佢。 系。 我知时间嘅关系啦。 嗯。 总之，我觉得咧，时间同埋信任要俾翻信任佢， 系 同埋自己，会过得好啲嘅。 明白。 多谢你， 多谢你 Angel。我觉得我哋听咗陈太啦，同埋 Angel 嘅故事咧。其实真的很难得地他们用这个原谅取得回对方的信任、然后是可以解决回件事。 就是他们都是肯什么呢，尽最后的努力，都希望可以挽回大家之间的关系。 我的先生是做到很好、令到我恢复回、即是完全是不会再怀疑了。 啱，双方的信任。祝福你 Angel， 祝你幸福。 Thank you, Angel。 拜拜。 拜拜。 今天大家听了。 是啊，希望大家 有多些信心。 是。 这个礼拜的八卦新闻， 快点过去了，这些东西。